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子东，今天咱们先来听一首歌。哎，一个英国，应该说英国男， 对对对， 最近到 对对对 是在国际上特别轰动的， 对，一个那个 post 嘛，就英国呢也有一个选秀节目，它是这样，最早是美国有一个叫做 American Idol， 我这个版本呢，它叫做英国有天才，英国天才 British Got Talent， 这个它烦的地方在哪呢？就是首先拿冠军的当然也是很多奖金给你啊，你以后能出唱片啊，能够做表演啊什么，而且它是个才艺节目，就它不止你唱歌的，就有的人上去玩树，有的人去可能是跳舞，上去做幕，就得特别才华。 我们现在的选秀一样啊， 对，也就很像 各种各样 都可以，对。然后呢，他冠军呢还会到英皇御前表演。就有英女皇每年都有个大国给她弄一台综艺晚文艺晚会给她看，那么这个呢就会作为一个特别嘉宾上台给女皇去看，那么就搞这么一个活动，那么在英国也是很火的一个节目。 就是这小子你看他长相那完全是跟艺术无缘的，是吧？ 对， 就是好像一手机店已经营业员，但是我有一个梦想， 有片子吧， 我要走上舞台。 对， 我给你看看，他也有评委这么问他，这你看看。 A mobile salesman of Wales. By day, I sell mobile phones. My dream is to spend my life doing what I feel that I was born to do. Paul, what are you here for today, Paul? To sing opera. Car phone warehouse. And you did that. I wasn't expecting that. No, neither was I. This would be a complete breath of fresh air. Thought you were absolutely fantastic. 哎呀，大家都没想到，艺人能发出这样的歌声。 而且这个人啊，他后来还解释说，他从小给人欺负到大，他是 看那样像， 对，就这样吧。就小时候同学看不起，觉得他丑。他这个脸呢也有问题，他这个嘴巴，那么他就说呢，他从小到大他知道他只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他自己的声音，他说但别人不相信他，他说但他相信自己的声音。后来呢他就一直从小就喜欢唱歌剧，那时候呢他就没钱上学，那么后来呢他打工存钱，存了好久的钱，后来还现在欠了3万英镑，去意大利就学四个礼拜之后呢，但学的时候好像挺不错的，那时候那个 Papa Roti 啊 还挺欣赏他，听说 啊 Papa Roti 还听过他唱，说他不错，就那么他本来想这么回去英国可以发展，谁知道一回英国呢就病，生了3场重病，其中一次是骨折，结果呢就不能够唱歌了，就不能够登上演艺舞台，接着就在这个手机店里面打工，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把这事儿跟我说， 你觉得你想说什么呢？ 对，但我不是说你跟他像，我说的是这个， 他跟你倒有点像。 对对对对， 我给你讲一个我见到的事情，跟这个、你们看看有什么关系？我一次坐飞机坐在那个安全门边上，所以对面是一个空姐，不知道为什么空姐旁边就坐了一个小女孩，大概十一二岁这个样子。我开始还戴着耳机啊，没听到她说话。特别漂亮一个小女孩，活龙活现，就你单看她脸就是纯粹一明星哈。然后我发现她这，我就把耳机那个摘掉，我就听她在说话。你知道她说什么？她就跟他们那个空姐说：“我记得你名字，我将来签名呢，就忙不过来，我还帮你签。”那个她就说她父母都是农村的，可她整个名，她讲起那个这个明星的各种各样秀啊，刘德华什么熟得不得了。那个空姐就在旁边笑，她说：“那你。”靠什么做明星呢？那我还没想好，可能唱歌，可能演戏，可能就讲故事，做老师，讲课，总之我会出大名。我到时候签名签的手酸了，签名签的手酸了，我就给你签。那很单纯，很天真。我看着这个形象，我就久久难忘。我就对照了这么一个情况，你知道这一代人的梦啊，这女孩很出色，很漂亮。我差点想，我说。也许拍什么戏 不 我就想问他要个电话我想人家一定觉得我图谋不轨 对、啊、 算了但是你看这他将来也许真能出名啊现在海选当中的无数的人上去的人跟下面看的人很多都是这样的小女孩他父母就已经在把他当明星培养了你想想同样的选秀这是一种情况刚才是另外一种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刚才那个像什么刚才那个我刚也跟文涛打一个比方你记不记得少林足球啊周星驰不是后来踢足球吗他们那一对师兄弟祖国足球队我们去踢球本来就身怀绝技去踢球嘛但他们穿的衣服又烂样子又难看到了球场对手就瞧不起你们来干什么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女评委嘛你来干什么他说我他刚刚那人一说我来唱歌剧大伙就傻了周星驰那边就说我是来踢球的就这个感觉就他们这个比赛呢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在找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就像刚刚说那个 Paul Paul 那个胖子啊他是从小到大我爱一个东西我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搞这个东西我不是想当明星想出名而是我真喜欢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要成为我一生的最重要的东西我有自信拿出来 他我看他这个他说这事儿我就想起什么顾长卫拍的那个电影好像叫立春吧就蒋雯丽演的这蒋雯丽自毁形象了呀他怎么都嘴唇翻起来他增肥胖胖他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小时候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在比如在北方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这女的一口那个外地口音对吧长得又巨丑无比当个笑话看可是实际上呢她爱歌剧她爱歌剧他几次托人到北京要非要去上这个音乐学院哎呀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北京音乐厅唱一个咏叹调唱一个歌剧可是你想这个梦啊我跟你说太残酷了因为在那种小地方他还认识了一些人比如说一个热爱芭蕾舞但是表面看好像咱们说有点女里女气的男的芭蕾舞教练你在这个小县城的气氛里你根本生存不下去别人把你当笑话你这就是个二椅子最后这个男的这个教练他为了证明他是个正常的男人甚至就把一个女学徒摁到厕所去做事吧耍流氓实际也没有就是当然电影是编的嘛但就说明这个梦想和当时现实之间的这种残酷的对比啊你像我记得我们石家庄都有当年跟我爸曾经学过画画的就真有那样的工人呢到现在五十多岁了家里摆满了石膏像可是住的那都是快倒的那个破危房 这些人我都是尊敬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选秀都是在选明星啊选出名啊 那是不一样的 走上了 那完全不一样 两回事儿 完全两回事儿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故事 对我看很多很多的电视台都是这种各种各样的选秀嘛我看的总有点说不上怎么回事总会我也说不出来他有什么地方不对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大说那旁边的人就跟我说你说他说都是梦啊那上去的人他也是一个梦 看的人也是一个替代，对不对？ 对。 可我最近有一件小的事使我有个感悟，就是说有人呢叫我帮他们去买书，给那个很好玩，他说你就买你挑你喜欢的书，钱是他们出，但是呢他也给我好处，我也可以买一些书，有他的钱。我想这活好干呐、还有助手，我就到了书那个书城里边哈、过瘾啊，平常不舍得买的书指指点点，线装书啊，什么 全了 什么 全了， 《资治通鉴》呐。然后我都是挑我自己喜欢的书啊，有的书不定贵，比方说商务印书馆的那些汉译名著，小罗契啊，什么什么那个修魔的啊，什么什么，反正找我那个书买了一大堆，我觉得是很贵了，但最后呢也还好，也不到10000块钱，整整一个大的旅行，这个行李，这种叫什么搬运货车、巨大的货车，满满一车， 买了一车， 还不到10000块钱，9000多块钱，买了那么多车，买了那么多的书，你知道我突然产生了一个什么想法，你知道，因为现在人不知道该怎么在这个茫茫世界里怎么出人头地嘛，我突然就想到了，我们平常有时候买一沙发。为了汽车多一个天窗，10000块钱就去掉了。 对啊， 没想到这个9000块钱有这么多书，我们平常去买书都觉得贵， 对， 都觉得贵， 对 对, 对。 但是你突然放开买的时候，就是居然也就是这么一个价钱。我凭良心说，我对旁边的人说，我说现在哪一个20岁的人，他只要把这一车书里边的1/10读了，就是个天才。他不管在什么地方足够了，他这里边这些书，这里边包括所有的4书5经，包括所有的世界名著，不是所有，大部分的还有文学各方面，你真的你只要读了一遍，我觉得我要 读好也能读成书呆子呀， 另外一回事，就算书呆子也比做明星梦好。我正在想啊，我真的就在想，我假如能，我这里边东西我能学到1/10就够我这辈子用了，而这个些总共只有9000多块钱，你何必去争那么多的选啊笔啊那些东西呢？你只要静下来，我想，我现在在想，我假如20岁，我参加这个茫茫大海的竞争的话，我就走这条路了。我手机店也没关系，我只要把这一车的书，我又读了1/10，我认真读1/10，我相信我这辈子我就 不是徐老师的公车上书运动。 但是你刚刚说那个东西啊。你刚刚说那个小女孩要出名做明星那个事儿，我觉得可怕的地方在哪，就是你比如说像刚刚我们看那个英国那个胖子啊，后来他得冠军嘛，人家那也有海选，但海选为什么大家都投他呢，就一来当然是他唱的好了，二来更重要就是 那个精神， 对，每个人都想，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个投射，就是每个人都有个梦想，你看到一个人这么努力的想要完成梦想，就大家想帮他一把，就让他当，就让他去，但是这个东西的前提是你的梦想是大家很宝贵的，就你想唱歌剧， 那是一个真的东西， 对，那是个东西， 那歌剧唱得好，而且他又甘于做普通人，他又在手机店，你看他问他卖手机这条大家很感动，对不对？ 对，你刚刚说那小女孩是什么呢，我现在觉得可怕是现在很多人想说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只要出名， 对, 对， 凭什么出名不重要，对不对，我凭什么去出名呢，都可以只要出名，但出名是虚的， 而且他这还是在单纯阶段，你知道更一些，经过几个翻滚以后，这些人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其实是要靠什么什么什么的，要靠什么有钱人帮的，要靠什么关系的，要靠什么，其实你看那个第一名他其实是什么什么什么，他可以告诉你一大串的出了名的人的绯闻， 多半都有内幕 然后呢因此他就觉得他不需要追求那个实际的东西， 对 对， 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我自己不算明星了，但是稍微出过点名嘛，但是我就太有体会了，我跟你说这个，当然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我跟你说明星梦真没劲，就是说啊，这个如果你不是真的爱这个东西， 对， 你爱的如果只是名气，只是明星的话， 太痛苦， 这样的人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人我也见过，比如说一开头没名出了名，因为你并不真的喜欢这个，你知道吗？那么然后呢，周围一大帮前呼后拥，然后你这个人呢慢慢变得就与世隔绝，你知道吗？然后呢顾影自怜，还觉得我是个什么，我是个什么，然后呢对任何一点别人就是啊 别人出名了，他名气比我大， 对，没错， 都极度敏感， 但是全是虚的， 又得装的好像无所谓， 对， 你知道吗？精神空虚，极其没劲。我只认一头，你要说能赚钱，但当然这咱不能否认，对吧？赚钱这是应该的，但是要真说享受这个，女的可以，真的，我作为男的，我这忒没劲了。 不，我觉得女的其实 女的我完全支持，就说她愿意享受，什么的高兴嘛，她 这不 千呼万唤的，大家 这个说法太歧视了。其实女的呢也是很痛苦，你知道，有些女明星 真没劲， 比如说她只是想出名，她对演戏没兴趣，对唱歌没兴趣， 她对出名有兴趣， 她只对出名有兴趣的时候，到最后她会很痛苦。因为你的名气总有过去的一天，或者你有担心它会过去的一天， 对啊， 那时候那种感受就每天这个心就像给蚂蚁咬一样，多痛苦多难受， 实际上是一点都由不得自己，命运不掌握在 你唱歌不快乐， 因为您出不出名那得看我们观众骂不骂你，捧不捧您的场，你的一辈子都建立在这种需要别人鼓掌的情况下， 我 活得太 我宁可那个行李车上看一堆书， 对啊， 跟谁都不想看， 我宁可给徐老师当拉车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起。 我也讲个故事，这不是在大洋洲嘛，大洋洲赛区什么中华小姐嘛，我跟鲁豫去主持啊，我发现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些选手啊，这些佳丽啊，应该说很大部分都是土生，就是从小 澳洲长大， 就在外国长大的，而且呢，有些人甚至啊，这个中国话说的都不太利落，就是讲英语为主的。那么中间有一个题目，就是放了两段我们这个水灾的那个画面，有武警战士在那儿救援呢，就有这么一个新闻。你不是凤凰卫视的中华小姐吗？就是说你像主播一样，你做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哎呦，所以我就跟他们观众开玩笑啊，我说你们这大洋洲的华裔女子啊，照咱国内的话来说，就是政策水平很高啊。说的那个话哈，就是，云南啊发生了水灾，在党中央的关心和支持之下，解放军来到了这个现场，武警战士也来到了现场。哎呦，我听着恍如隔世，不是，因为我这是在澳大利亚，你知道吗？但是我怎么听着这个整个气场？但是我跟你说，你不能怪他。 对，不是他的问题。 他，我不知道他从哪得来的影响，但是他认为上台 就要这么说， 报新闻就得这么说。画面里其实没有党中央，但是几乎每一个佳丽都提到了党中央。我跟老爷开玩笑，就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从哪得来的这个 中央四台呀、啊？全世界都看中央四台， 那他为什么就 还有中央九台？ 对啊、 他觉得这样 英文广播的， 因为他是这样， 而且他参加你们的比赛， 因为他是原来本来在一个说英语的环境或者说外语的环境、他要接触中文，要看中文，就是看这个环境的东西，所以他学回来的中文不就变成这样的中文了吗？他的中文不是日常生活的中文吗？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是我作为主持人，我讲句老实话，你像种种比如说选美哈，坦白说在台上很多问答哈，你就是教他说假话，但是这种假话我们成年人也每天在说。最近我一直在研究这问题，你比如说两国会谈呢，我难道能跟布什说真心话吗？他恐怕有些东西像演戏，就是，但是对这些女孩子来讲，他肯定是在讲，那天真烂漫的女孩，她怎么可能在台上讲我爱祖国爱人民？我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 他们 你说这个我想起另一件事儿，就前阵子河南那个矿灾，不是60几个矿工都给救了出来吗？很感人吗？那事儿，你知道？你看新闻里面有一个片段呢，我后来写了个东西，我久久不能忘怀，是怎么回事？有一个矿工给救了出来，然后救了出来之后，电视机马上涌上去采访他嘛。采访啊，你知道他说什么话吗？他眼睛还给蒙着呢，因为底下黑久了，上来、太阳晒着刺激嘛，还蒙着。他第一话，感谢党中央，感谢国务院。感谢河南省领导，感谢全国人民的爱戴跟这个关心。你想想看，一个人在地下3天多，生死未卜救上来，他这时候第一句该说的话、想说的话是不是“娘，我没事了，我在这”？他 这 边说第一句就感谢党中央， 这就叫礼。这就叫礼，礼是深入人心的、你知道最近两个韩国人质，他们那个女人质放出来吗、他们的家里人要对韩国人说话，在电视，你知道说什么？向韩国的全国人民啊，致歉。 对， 我的家里人的事情让大家担心了。 让你们致歉，因为这都是礼仪，你知道？ 这真的不一样， 我 觉得不一样。 在某些场合，其实作为人类啊，就得有一定程度的虚伪。 没有，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中国这个问题跟韩国那还不一样。你说韩国人质，是因为他过去两个月啊，过去一个月，已经很多人在指责他，而且有人真在指责他们，就说你们害得我们国家很惨，你们这个基督教会， 你们到那边去 干什么呢？对不对啊？但是呢，我觉得中国人啊，有时候就是内化了那套东西，就像刚刚我说的矿工， 他可能也是自然而然的脱口而出。 但这样的内化， 我告诉你，还有电视台的选择， 哎， 他可能有十个人回答不同的话，他们挑这 句话，就挑这个，但这句话就很不人性。为什么？你就算要谢，你谢什么？是谢救你出来那个人。 对对对， 你怎么可能 都 说 党中央派来的人呢？ 你不，你会想到这个吗？你比如说 我 如说 你看我大我们，我马上想到他们都是党中央派来 的。那我们想想看啊，就九幺幺的时候，那些被救出来的人啊，他们也会有感谢的时候，但他们第一个 谢、 哦、 谢布什总统， 对啊，他谢的就是谢这个救救这个消防员的 英雄，谢谢切尼夫总统， 对不对？冒险犯难，我说哎呀，我谢谢白宫为首的这个政府中央， 这就是文化， 文化不同行吗？文化不同 就是礼、 啊， 但是我觉得很异化， 国情。我跟你说，你说这个就语言习惯。有一次我们搞一个晚会，临结束的时候，领导们上台谢幕，旁边一神经病跟我要话筒，我以为他是工作人员，我就给他了，他就一个人在那吆喝，他吆喝什么？学毛主席，人民万岁，人民万岁。